病佢病唔到嘅，诶厌一个病都到嚟厌恶咯。点样病咧？你病佢唔到。听讲啲人讲生 cancer 亦 cancer 唔到，佢唔受噶嘛，佢都唔受你厌恶嘅，系咪啊？我哋唔所以有虑啊，就直此不厌恶，是自物自所护念。杨阔仪开会，明白咗啦，明白咗又点样咧？吓、啊，我哋做人啊，有咁上一层楼，欲穷千里目哦，易学都难精，学的时候容易，精就再难嘅。啊，啲人啊，难。啲人有時聰明不得，聰明唔，我識啦，同埋聰明，精啊，精唔得咧，易學都難精啊，一山還有一山高啊，易學難精，精益求精啊，所以呢個話有時唔知太攰咗咯，啊，厭惡即不得，佢還有親近六祖喎、啊。遂則是左右啊，則路是鋒，不離左右做侍者，做咗15年咧。哎呀，啊唔好話我識就算數喎，識嘅，易學難精嘅，唔容易精噶嘛。啊，識啲就乜嘢啊？哦，識就識咯，精唔容易啊。好似我而家識會啊，識會出家啦。出教咪容易咯，啊出教做得好啊，嗰下唔容易嘅，咩易学咪难精啊？你就算做生意多啦，你都学的时候学多啦，出嚟做啲生意嚟啊，有40年嘅经验咩，然后可以有多少把握噶嘛？比你做义生多咯，学识之后咧，还有考到义之后啦，学练习咧，练习都练几十年咧。然後可以正的嘛，所以易學的難正啊，這個華人啊，是不是得了法律啊，厭惡都厭惡不到，他還有親近六祖啊，側羅侍應不離左右15年，人真言拗啊，他聰明，他做侍者啊，六祖的共人說法，他們一個不改就聽完啊！一日咧，日真真即係道人，傲然登堂入室啦，登峰造極啊！所以佢咧就學到了不得啦。學嗰方面咧，以六祖嚟上茶，後王南岳哦，哦，後來咧六祖圓寂咗啦，佢就當呢個南岳。南岳是湖南咧，我哋中國有五岳。在南边咧有个南岳山啊，在北边咧有个衡山啊，东岳就泰山啊，西岳就华山，中岳就嵩山，南岳咧就衡，南岳衡山咧，后来就住在呢个南岳，大展禅宗，就呢个禅宗建成嘅班人啊，大展人，后来咧佢下面咧就出咗嚟馬祖，馬祖了不得咧，馬祖咧就出呢個北將就出呢個王柏就出呢個林寨，我哋係林寨種嘅，即係林寨啊，林寨林天下，佢啲資訊啊，多到了不得，所以咧呢個南埋印禅師咧就林寨種啊。行思禅師就曹洞宗，個僆宗就再成。六祖咧，佢僆派兒孫咧再次成。戚氏大慧禅師，後來呢個華印禅師啊，將呢個法就傳咗俾馬祖咯。馬祖一直咁樣傳揚落去，佢延續咗之後咧，國王封佢嗰個號啊，戚即係王名，國王嘅名；戚氏即係奉佢，奉個號嘅大慧禅師。名家言國禅師，雲州大士子。 小集少集篇论正天台只管北门，人看眉摸镜北面心地。呢位大伯啊，了不得！自己能够发明嗰个心地，未曾经呢个祖师嚟指点，善知识嚟教导，自己能够发明心地。所以我哋佛法呢下啊，有个一切字，有个佛字，有个无师自悟。冇师傅，自己有智慧悟道，啊，有个无师自悟。名家，名家系一个现嚟噶嘛？珠江山温州，温州有个地方叫做名家现，现国。呢位大德出咗家咧，个名字叫做现。是不是温州的大士子是温州人，好像我们广州，广州呢是温州大士子，在家是姓大的。少集经论，年少出家就学习这个经，经的微摩经、放灯经、百家经，学习这个经的论呢，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佢就学习呢个经咁嘅论，年少学习经论。正天台止观呢，温州呢，就嚟呢个天台山嗰边啊，天台山行过就系温州啊。哦，温州呢，就天台，天台智者道士的道场啊。正呢个天台就讲智者道士。天台就讲这个止观啊，止就有三种止，排阵止、色而变分别止、方便随缘止，这个属于止。观呢有三种观，空观、假观、中观。智者大师咧，就系即系天台仲有止观个法门。指就指乜嘢咧？指我哋个妄想，我哋都妄想啊！贪嗔痴、贪曲、疾忌个妄想造业，佢就受呢个指，指呢个就指呢个妄想，嗱、啊、用个指字。观咧，观就观自性，不性，不性不明白啊，不明咧有观到个明，观呢个无明。观无明，无明渐渐减少咯，哦，这个佛性渐渐就现出嚟嘅，所以就用个观啫，就观嗰个无明，无明灭，哦，嗰阵时佛性就明嘅，观就观无明，止就止妄想，所以我哋修行用功咧，不离都系止观嘅法门，用起功嚟，妄想减少咯，你就有止。无名渐渐除啦，你就有观啊！无名除咗啦，就见到自己个佛性，呢、这个就观自在菩萨。止咧，哦，一切妄想都冇咯，冇烦恼咯，就唔会作业。所以呢个就止观法门。呢位名家禅师啊，精啊精益求精，天台止观个法门。后来悟到点样悟呢？人看眉摸镜。北面心地啊，眉摸镜啊，我哋都好多人都听过，有好多人看过，眉摸镜都文字顶学，所以对我哋中国北京大学啊，佢都将眉摸镜啊拎出嚟做教课时，文字好咯，眉摸镜啊，佢将呢个眉摸镜啊变嚟教课时。微摩镜啊，佢所讲嘅道理圆融无碍嘅，真足圆融，佛法不离真谛同埋俗谛，真足二谛都圆融，佢唔会偏二真啊，唔会偏二俗啊。一个偏二真咧，亦不难见佛性；偏二呢个俗谛，亦不难见佛性。所以二谛融通三碍因，就见佛性。那一日佢坐禅。不起滅真定而現智慧現，佢嗰個定咧唔係片嘢一面嘅，不起呢個滅真定，呢個咪真諦咯，而現智慧現，呢個就重 大佬，真俗言用，太用不易，所以佢能夠令你見性。所以看微波鏡的人呢，頂好，不會隻都紅，又不會隻都油。真俗語帶都嚴重的。不以三界都現身意，不以這個三界來現那個身意。你說他離開三界呢，他又現這個身意。你說他不離開三界呢，不以三界來現那個身意，名為現狀。所以微波鏡啊，的確是好的，不會騙一面的，真俗言用，有態就有用，有笨就有智，有賓就有神，難殺難活，殺活自在，所以就能夠令你明心，明白這個心地那個風光。心地的風光是什麼呢？大嶼山的風光，你到大嶼山你見到我們的心地的風光是什麼？分身道合，分子為護，真俗言用，真帶和俗帶都言用，所以這個是心地的法案。是這個心地，心就由於大地，大地是生萬物的嘛，大地不是說沒有東西，大地能生萬物的嘛，我們的心地，心地能生萬法的嘛，心地是清淨，但它能生萬法的，所以它是真俗言用的。那是這個六祖菩薩明心的時候，怎樣說啊？何其心地本來清淨嘛，這個心地很清淨，何其心地能生萬法呢，清淨之中能生萬法呢，好像這個明鏡清淨能照萬物嘛，它照萬物的時候它是不染萬物嘛，不染萬物它又能夠照那個萬物嘛，所以有態就有用，這個心地那個風光嘛。這個林家禪是發明心地啊，心地這個鳳凰呢，給他一看微波鏡就發明，昔日賣今日發明心地的鳳凰，他就發明心地鳳凰咯。但是誰說找自任的人就見難咯，你發明心地其餘的人蒙查查，你說不說就對牛彈琴，所以找這個智音的人就很難了。亦非他找到二是大子，二七就上房，二姐鳳儀，二到了四就六祖大師，六祖大師有個弟子叫做人言七，言七來上房，來訪問，這個就是自己，亦稱為知音，知音自己，分到了。以其一談，大家兩個人見到面呢，談道都論義，談那個道，論那個義，論得好投機，不是投機咯，都不怕多嘛，講多的，講到呢，講到好激烈，講到極點啦，呢個極即係極點，雙方面講到好激烈，講到好起勁，話不投機就半句多，一個唔投機啊半句都嫌多，一個投機的時候啦，千句都嫌少，講咗千句都人嚟笑，所以講得好激烈，好起勁。以其極談，出現淡客自早喔，這個永嘉禪師他出言吐意喔，是由這個心地那時流出來，古人未曾說，他能夠說出新鮮熱辣的，新鮮熱辣呢，以祖師所說呢是相同，他不是那面蓋子解的喔，他從智性流出來所說的話呢，與祖師所說的話是相同，出現暗合自祖，出現 道義啊，與祖師所講嘅道理啊，啱啱啱嘅，啱而相合，出現啱合之祖。七聞人者得不是誰？呢個言七聞人者，你得咗法咯，你唔作道啊？但你嘅師父係哪個啊？得不是誰？咦，我聽放膽競論，各有師承。但我啊，又學做都又學教，我學教就學呢個天台宗，所以我聽呢個放膽競，放膽競就離魔競咧，是益競咧，啊，放正平等大成之理叫做放膽競。離魔競到放膽競咩？啊，我係呢個放膽競嘅，有法事有事成，誒、啊、有事成。我係學呢個論。中論、十二門論，乃至天台止觀，啊都有事成。啊，天台宗，啊，我啲法師嚟教我嘅。嗱、啊，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學經嘅有師傅，學論有師傅，各有師承。孝以微我敬，佛心中。我後來自己咧，就看呢個微魔鏡咧，我就悟咗啦。悟佛啊，以心為宗，佛指一切法，避犯呢個心。一切法從心而流出，一切法咧避犯嗰個心，所以無不從之，法界流，從個心流出，無不犯避此法界，哦，通通避犯嗰個心。啊！我明白，佛知一切法以心為宗，我唔錯。某一法唔係講心嘅，四大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乘印蜜、五戒十善、戒定慧，啊，某一法唔係講心。哦，悟佛咧，一切法以心為宗，我就唔錯。係看為我勁嗰次，係令我悟。佛心中，不但名家禅師看離魔鏡悟佛心中，就是昔日，昔日啊，散少法子也是看離魔鏡嘅而悟道嘅，所以離魔鏡你不妨多看。散少法子嘅少論啊，佢亦看呢個離魔鏡啊。看咧離魔鏡咧，佢就做個散受法師啊！散受法師好有名堂，高我羅什嗰陣時嗰個大子，嗱、啊、孝以離魔鏡都悟佛心中，未有證明者喎、啊！啊，我悟咗萬法離心啊，三三萬法啊，都冇人共我證明，揾唔到個師傅共我證明，未有證明者啊！七問，威音王以前。即得韋印王以前呢、啊、你咁有無始自悟可以的咩叫韋印王佛未出世以前可以過去佛未出世現在佛未出世未來佛未出世散曬佛未出世以前呢嗰陣時冇佛、哦、你自己悟道可以韋印王以前韋印王咪佛咯佛未出世以前咧，得可以得。未話未因王以後無師自悟，真是天然外道哦。假如未因王以後啊，佛出咗世啊，佛出咗世咧，有佛嚟證明啊。佛出咗世啊，誒你無師自悟，你唔求佛嚟證明，仲會佛出咗滅道即還有祖師嘛？佛有呢個心印係前非祖師，你唔求祖師嚟證明，唔求佛嚟證明嘅，無師自悟，真是天然外道。啊，天然即係自然嘅外道，統統我屬於自然嘅外道，啱唔啱？誒，啱唔啱？所以咧，未有佛出世以前，可以；佛出世以後咧，我哋要求佛嚟證明啊，不求佛證明咧，就真是。天然外道問現人者離我正軌啊！呢、這個領家禅師話：佛人者，你共我行咧，你證明我得法，不如你共我正軌好啦，證明我啦， 得不啊？咁樣現人者離我正居，七問我言慶啊！我呢個人又未言又慶，點可以同你正居呢？正居啊，揾啲有地位嘅人啊，咁樣啊，言語咧，然後可以證明啊，點可以問我咧？所以就呢個孔子個學説咧，外王個內姓，外面做國王，內面係姓人，佢就可以立呢個賴義啊。假如佢唔係做國王係姓人，唔可以立賴，唔可以債呢個賴。假如佢係做國王又唔係姓人，唔係姓人，亦唔可以立呢個賴。所以孔子稱為蘇王，佢冇地位，所以佢唔敢立呢個賴。唯有呢個文王又孫啊，佢又姓人又國王，佢就能夠債嗰個賴，立呢個賴敬嗰個賴。當然孝順父母點樣咧？再嫁人結婚又點樣咧？君臣治大又點樣咧？唯有啊，外王內姓方可以債呢個賴。如果你外面是王，你不是姓人，你立这个賴攞百姓不從，或者你是一个姓人，你不是国王，你債那个賴攞百姓人不願你，唯有你又是国王又是姓人，你就可以債賴。所以不可以隨便都未人證明，我人未言慶，人又未言又慶，怎可以共你證明啊？所以言測呢的確是自己自備啊，百戰百勝，他知道自己嘛。人呢，人呢未言輕嘛，怎可以共你證明呢？曹楷有六祖大師啊，曹楷是六祖大師，四方都聞習，這個地位就夠了，是吧？這個人這個人就夠了，曹楷嘛，有六祖大師，四方文集，並是受法者，他全佛心印，全佛心印，這個地位就夠了，他又是六祖大師，這個人就中了。所以你要問他來證據，曹楷有六祖大師，四方文集，四方這個大德文集曹楷定是受法者，他是受達摩祖師傳佛心印者若他則以戒行呢，你要找六祖大師來證據若果你去我跟你一起行，若他則以戒行，戒就一起行一起見六祖。國水紅七來參這個嚴國呢，就跟這個嚴七一起來參賴這個六祖。是他怎樣參賴？要是都三則珍惜而樂，這個永嘉嚴國禅師一看到曹楷，一見到六祖的聖座說法，他要是三則，好像我們妖佛人妖佛三則，要是三則珍惜而樂，像這個色象震一震樂在面前色不會自己震的，由隻手回震這個手也不會震的，由那個心回震，珍惜而樂。是扶三王者，他三千里而八萬世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呢？做嘅就將呢個架鋒啊放出嚟啊！六祖話：扶沙門，釋子出家，故號為沙門。沙門呢係梵字，此文叫做勤釋，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痴。解無為法，孤後三王識滅貪嗔痴，就為解無為法識心達本源，解呢個無為法嗰陣時，你方可以稱為出家嗰個三王。 人人出家都正三門啊，胡沙門啫，就出家人啊，攰三千多個尾兒啊，除非你唔出家，出咗家你個尾兒咧有攰足三千多個尾兒，有尾就可尾，有兒可養，得共三千個尾兒，咩三千個尾兒啊？出咗家啲人啊，有受戒，受幾多條戒啊？再加上配次受五戒。三十年就十戒，啊！佢問我比丘有幾多戒啊？比丘250條戒，250條戒咯，就有250嗰個尾兒，你明白啊？行250，坐250，立250，卧都有戒，卧係250條戒。嗰名行住坐卧，哦250，咪1000個尾兒咯，啊！過去1000，現在1000，明日又1000，哇！變咗3000尾兒啦。所以出家人有句3000尾兒，唔係今日啊有尾兒，明日冇啦，明日又有。啊，過去1000，現在1000，未來1000，出家人有具足3000尾兒。百萬曬行，呢個曬行即係離曬。嗰、那個離曬呢個道行啊，有80000咁多，3000尾兒咧，就配呢個慎巧係7字嘛，慎不殺道人3字，巧啊不妄言，不兩舌，不以耳，不惡口，就4字，慎巧就7字，37就21000，啊21000就曬行。20000一個曬行咧，都未有80000啊！哦，話俾你聽啊，喊煩惱你21000，親煩惱你21000，次煩惱你21000，還有呢個等份煩惱21000，就84000嗰個曬行啊！所以出家人咧唔係容易啊，3000尾兒，80000曬行，一倍足。六祖咧就對呢個領家禪師講啦。你係出家人咩？配咗3000尾兒，80000曬行。今日到陀契嚟，殯子就上結，點解你唔頂禮啊？大德自何方而來？生旦我晚，你呢位大德從邊個地方啊？何方嘅神聖而來？我嗰時生旦我晚咧，殯子上見都唔行禮嘅，生旦我晚。確然。生死事大無常順從，這個圓覺禪師話不是說不行禮，因為生死那件事情啊急到你不得，不得閒就行禮。生死的事大，從生就到死，我聞到佛法出家，如果今生不了呢，又有來世的生死了。今世聞得佛法都唔了生死啊，來世未必一定聞佛法啊。如果來世又唔了，後世唔了，哦，生死都無了期。所以我未著呢個生死嘅事大啊，我唔得閒叩頭頂禮啦。我好留意自己個生死呢件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噃。生死就無常，無常啊，剎那剎那咁樣迅速噶，念念都無常，分分鐘都無常，剎那都無常，剎那好迅速嘛。生死是大益，呢個就係分段嘅生死，無常迅速呢個就係變異嘅生死。分段的生死有得講，今世就死了，有來世的生死，來世死了有後世的生死，後世死了又有後世的生死，這個就分段的生死，事情固然就大。還有這個呢，變異的生死，變異的生死人，自體變異，自己本體又識變異的，好像我們的身體，七羅七羅這樣變異，我們的頭髮擦羅擦羅這樣改換，我們的血脈擦羅擦羅這樣來變形的，這個就變形生死。 變易生死咧？易稱為流志生滅，易稱為自體嘅生滅，自己軍體咧有生滅嘅。呢一個咧就稱為咧流志嗰個生滅，啊自體嘅生滅，離曬嗰個生滅，所以稱為無常順從咧。好似嗰啲水啊，淹淹望佢就冇流，其實佢唔知流得幾急。这个呢自胎的生滅，流志那个生滅嘛。所以呢文家禅师说生死是胎啊，我今世不了呢又等我来世咯，所以生死我一定要了他。但是无常迅速啊，我这个身体啊七罗七罗这样改换啊，好快脆啊，无常迅速。什麼叫無常迅速？昔日這個有一個僧人問這個趙州，他說三水下二萬有綠色野毛，和急水上打皮球，急水上打皮球。他又不懂這個道理，就是問這個猴子什麼叫急水上打皮球，念念不停流，念念不停流，这个就是无常迅速的。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念念不停流啊。你问你那些肉啊，念念啊不停流啊。你问你我们的血啊，念念不停流啊。你问你我们的气啊，全身的气啊，念念都不停流啊。你问你我们的头发啊，念念日日都不同啊，念念都不停流。这个就无常迅速啊。我两件事，知何不太脆无生了无束苦。六祖话：你想了生死啊？你何不太够脆啊？无生之理，生本无生嘅。你留意嚟望下咧，好似有大海水起波浪，你以为啲波浪有生有灭啊？你蟹嘢嗰度海水啊，海水嗰边咧起波浪亦无生啊，波浪灭咧亦无灭噶，波浪起又海水起，波浪灭又海水灭，海水何曾又起灭？海水冇起灭啊，你唔好当话呢个波浪有生灭，波浪咧咪不离海水。海水有冇生滅呢？波浪又有起落，海水有冇生滅？你蟹救下啦！你就話呢個人你有生死，蟹係嗰個生死嘅，生又自性起，死又自性落，不過自性一起一落，你就當呢個自性就有生死，所以學不蟹救啊，蟹救救取。安泰無散之理，六祖的咁樣嚟叫佢講，何不蟹救無散咧？蟹取無散咧？望下咧，有冇散咧？哦，原來冇散嘅。啊，望下咧，有冇滅咧？有冇死？原來係冇死嘅。啊，蟹救都無散無死，好似海水啲喉，嗱啲有散嗰個波浪，嗱啲有滅。那個波浪呢，生也是海水，滅也是海水，海水何曾有生滅呢？何不太教都無生，那個面目呢？了無束苦，假如你一了喎，哪裡有迅速呢？速又冇，慢又冇，哪裡有迅速呢？了無束苦。你話分分鐘咧，就有迅速了的時候，哪裡有速咧？啊，了無速乎？而太極無生，了本無速啊！呢個嚴國禅師話：呢個太極唔同呢個六祖講啊。六祖你蟹救下呢個無生嗰個理嘢，呢個嚴國話：太我啲本太，我啲本太係無生嘅。等於海水，海水又何曾有散？波浪就起滅，海水冇散噶嘛。 哦，太极无生，我讲君太啊，冇生嘅，太极无生，冇生，了干无足，了咧，哦、啊，了啲时候嗰面咧无生，那呢个系足，无生无灭，那呢有个足足足而不足咧，了本来都无顺足咯，太本来都无生啊，明。唔了啊！本来都无顺畜哦，我哋一句话咧，就明心见性啊！所以我哋个本胎无生嘅，我哋唔有累啊，有生有死啊！本胎就无生死，亦无顺畜，亦无生灭个，既无生灭，何来有顺畜咧？啊！亦无生灭嗰个顺畜，嗱，了干六足，思而思而说，六足咧就嚟到正。那個本胎啊，任何一個本胎都無生無滅的啊，明瞭啊就無迅速咯，咁樣是如是如是。言國方具理儀，賴大哦，六祖嚟印證佢啦，印證呢個就是師父啊。啊，既然間係師父啦，一定有頂啦，所以言國咧就放啊，開始具足啊呢個四理儀。今日咧，知成頂難三拜，一定要拜三拜。放背俾言禮拜啊！雖然都講遲，雖然即係時間可變。平常講雖然咧，就講九個字，或者半點鐘咧，或者三個字咧。啊，三個字半點鐘，哦，就講假就遲別咯喎。呢、这個言國咧就降價咯，因為六祖印證咗咯，啊佢得咗法咯，拜咗師父咯，哦又得咗法咯，我問求乜嘢咧？我無所求，所以佢隨意就降錢降別六祖。是犯太速苦咧，啊啲內誒都唔夠三個字，唔夠半點鐘，你就犯啊犯太速苦。話佢翻得太快啊！講咗幾句話咧就走咯，啊翻啦，翻太速苦。二本自被動，豈有速也？啊！我啲本胎都未曾動過，都冇動過。我個本胎啊，我見到自己個本胎啊，本胎就本性，我啲個本性都冇動嘅。啊，有動就有遲有速，本胎都冇動。岂有速人？哪里有速嘅？冇速個時間可講啊！本胎非動，未曾動到，岂有速人？你點解話我又犯得係速咧？所以你哋一陣間翻香港啊，你個本胎唔動嘅，我就唔話你速。如果你本胎一動嘅，嗰陣時就變咗速咯喎。本住非動，岂有速也？本胎都冇動到咯，你點解話我速咧？知誰知被動啊？本胎唔動，點個知道佢唔動咧？六祖哥佢問得厲害啊！你話本胎唔動啊？邊個知道佢唔動喎？啊，哪個知道佢動動與不動啊？誰知佢不動咧？被動得不動，哪個知道呢個本胎唔動咧？哦。嗰句話咧問得厲害，比家禪師誤咗道啊！人哋點樣問都答得到，哦，所以歷代祖師誤道嘅人咧，唔會俾你問到嘅，簡答到嘅。好似個秀才，問呢、這個問呢個趙州，我問得佛咧都不為眾生耳係咪？是佛不為眾生。啊！請和尚，你嗰支色像俾我啦，你嗰支紙像俾我啦，咁樣，啊，咁樣啊，你嗰支啊，呢個照就攞嚟講，君子不別人之所好，哦，咁樣啊，啊我咧，我唔係君子，你唔係君子啊，我又唔係佛，哦，咁樣佢就冇後悔啦。你識攞我嗰支紙像啊？我君子不別人之所好。啊！我唔係笨子啊，所以我就攞你個字像。啊，你唔係笨子啊，我唔係佛。啊，我係佛咧，我就攞你個字啊，但我唔係佛啦。所以唔做道嘅人啊，人哋點樣問咧都問唔到。因此咧，六祖話： 你話安置非動，誰知非動啊？人者自生分別，名家成字答得好啊！人者就六祖啊，安胎就無動，無動就無人無我啊！無動啊，無動就冇人啦、啊！啊，安胎無動就冇人啦、啊，冇人亦冇法啊！人者自生分別，你自己生出個分別，即係話我快。近方呢安胎不动呢就无人无法的，无人无法方面呢个名字就人者你自生分别，你啊你啊话我呢话边个知道佢不动呢，是人者自生分别，不动就无人，人者自生分别，知你生得无生自啊。我就自生分別呢，你就不生分別，你不生分別呢，你就誤咗你個無分別無生自義啊！你甚得無生，有生就有分別，你無分別你咪無生，你甚得無生嗰個義啊！哦，六祖呢件講冇大到佢，就甩咗個頭落嚟，你甚得無生自義喎、啊！啊！你話人者自生分別，哦，我自生分別嚟問你啫，哦，你咧就無分別，無分別就無生，無生無分別，你甚得無生之義？咦，無生豈有義啊？無生咧，哪裡有義啊？啊，無生啊，有生就有義啊，無生啊邊有義？有冇生啊？有生，你有冇義啊？有義。啊！你有冇生啊？無生，有冇意啊？啊，無生啊！你有意，若果無生有意，不過石頭都有意啊，係咪啊？無生豈有意耶？呢、這個名家先至答得好。知無意，誰當分別呢？一切人有意都可以分別，冇意啊，邊個分別啊？意分別亦非意，分別唔係意，分別唔係意係咩啊？嗯。分別咯，但係識咧。而家呢個大陸識個分別識，一轉過嚟變得無分別智啊，係無分別智，唔係分別嗰個意啊。係，即係呢個分別意一轉就轉嚟無分別智啊，所以分別亦非意啊。分別啊，呢個係無分別智啊。我唔係呢個分別意啊！啊，講到嗰啲見識成智啊，即係呢個大陸分別識一變嚟無分別智，所以分別亦非意。咁啊，呢句話咧係名家善智從邊個地方得嚟？就係從呢個《楞嚴經》嘅。善男分別智法相，以大一而不動嘅。善男分別智法相咪有分別咧？啊！但係大一而不動啊，佢就唔係分別識，就變咗無分別智，叫做妙觀察智。我已經啊轉識成智啊，唔係凡夫嗰個分別意啊，係聖人呢個無分別智，所以分別亦非意。知善哉，你都已經轉識成智啦。啊，好啦，善哉善哉，得。你呢個境界好，答得好。小樓一宿咧，啊，冇揸咁快，住一晚咧，住一宿咧，可以間更加善住就住一宿，是為一宿覺，哦，一宿就覺悟，一宿。